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、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兼古巴共和国部长会主席劳尔·卡斯特罗·鲁斯9月9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。贺电表示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日之际，向金正恩同志致以最热烈的祝贺。